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尽显温情，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远近看不见，天天在身边，为您送笑语，给您添欢颜。要问这是谁？快乐合家欢呢？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主持人韩健。要说到这个成长的烦恼啊，不光孩子有，家长因为他这孩子的成长也会有烦恼。有一回啊，为了鼓励儿子好好学习，小何说呢，要是这次考试能及格的话呀，我奖励你100块钱。哎，果然成绩发布以后啊，欢欢跑过来跟他爸爸小何说，爸爸爸爸，我给您带来一个好消息。呵，这小何激动的，好消息那一定是考好了，我这100块钱我给你吧。不是，那个您奖励我那100块钱我帮您省下了。哎，这家长和孩子呀，有的时候想法真是不一样啊。这不，小何和佳佳因为欢欢的教育问题啊，又开始讨论上了。 哎，我说佳佳，你老是宠着儿子，再加上咱爸也老护着，这孩子怎么教育啊？ 你什么叫宠着呀？跟孩子你得沟通，先和他把关系搞好，再慢慢引导，毕竟孩子还小，得慢慢教吧。 哎，你的意思是我不会教孩子，不会照顾孩子了？ 要是论起照顾孩子，我肯定比你强啊，而且欢欢肯定跟我更要好。不信咱们就问问儿子。 问就问，欢欢过来，爸爸问你，你是不是觉得妈妈比爸爸好？ 哎，其实妈妈都不会照顾小孩。 咦，这个臭小子，哪次你爸爸训你不是我拦着，我天天起早贪黑照顾你，我容易吗？我 欢欢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妈妈天天都照顾你，这么说呀，妈妈该伤心了。 这可是我的切身体会呀。 哦，你倒是说说看哈，你怎么个切身体会法？ 最让我苦恼的是，妈妈您每天在我不想去睡觉的时候偏让我睡觉，可我早上睡得正香的时候您又非叫我起床。 还是爸爸好吧？ 爸爸还不如妈妈呢，一到开家长会的时候就特别凶。 我还凶？你看看郭冬临、金玉婷、小叮当演的那个小品《我和爸爸换角色》，那里边的爸爸又喝酒又发脾气，那才叫凶呢。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这都几点了？ 老师，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，工作特忙，他呀还要求上进，老喝酒。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。 走，站住，把老师书包放下。 老师，您还是走吧。我爸他长得特难看，我妈吓着您，真的，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。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，我就能走直。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，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。我走了，干，成功。好，你别说，刚才这么一蹦，有点想尿尿。哎呀，你在哪儿？厕所。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，老师来开门。你好。 呀，对不起，我去男厕所。这是女厕所。 女厕所？ 你是看厕所的吧？ 我爸。 儿子，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？快出来。 爸，这是咱家。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？ 这是我们张老师。 你好。 你好。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，小燕儿。哎呀，儿子， 哎，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。 哎，啊， 倒茶。 不用客气。你可能不认识我。我是他的新班主任。 没关系，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。 老师，您吓着了吧？还好，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。 胡说！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？老师坐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喝点酒。哎呀，我今天特高兴，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。全场300多个人，为什么请我一个？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。啊，我和厂长约好了，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，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，他老挠头，我就嘛老喝酒，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，我说厂长，别挠了，我不喝了。厂长说：“我也不想挠，我妈头套戴反了。” 对不起，说正事儿吧。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。 过来，为什么不写作文？怎么回事？ 没您我写不了。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。 不要责怪孩子，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。 什么意思？我当儿子，他当爹。 是的。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，父子沟通，写出感受。 行了，老师，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？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。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，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，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。 你配合？一直都配合，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。你说不是当儿子吗？戴上帽子是吧，拿上书包， 你看 这不就儿子？ 你爸不就不挺通情达理的吗？ 是吧？ 你说来哪段？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。 行，那段没问题。 好的，开始。 开始。 出去。是啊，从您进门开始啊。 啊，回来再找你算账，什么事儿这叫？ 开始。 爸，这怎么那么别扭？爸，我回来了。 您回来了。考的成绩怎么样啊？ 不怎么样。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？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。 那没考好怎么办啊？ 补考。 那您歇着吧，老师。 笑话我，我就知道嘛，我说我演不了儿子，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。是吧？ 不是，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，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，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。 啊， 这是我的 老师，老师，明白了，我是像你这样啊。真是的，来，把那天什么样，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，好不好？哎，老师，他不会演，你看我往这一坐，是吧？这就有派。 我回来了。 你还好意思回来？你考得怎么样？ 倒数第一。 什么？ 倒数第一。 倒数第一？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？ 倒数第二。 啊？有屁就放！ 我放不出来。老师， 别叫老师。老师，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。来，严父出孝子嘛。来，哎呀，你明白了没有？ 我明白了。 老师，他明白了。 这是真明白了吗？ 真明白了。 我看时间不早了， 对，你先走吧。 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咱们抓紧时间，再从头来一遍， 来一遍。 是的，开始。 我的妈呀，这老师还爱看戏。好，来一遍。哎，你要死啊！爸，我回来了。爸爸，我回来了。爸。 他占我便宜他。爸，我回来了。 叫我什么？吓我一跳。考得怎么样啊？ 这次考得不好，考了个倒数第一。 倒数第一？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？ 对，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，我的成绩很稳定。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，他没来，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。 你傻啊？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、啊？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、 啊？我眉毛底，我这是俩窟窿眼啊！ 说话要注意文明，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。 你疯！你胡说你！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，你找抽啊！老师！ 你妈的我！我是像你这样的啊？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，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。你知道吗？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。 怎么可能？老师，我见你笑了没有？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！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？ 陪孩子陪妻子，多花点时间，你说的倒容易。好，多花点时间，我是男人啊，我是户主啊，是吧？我有事业呀，厂里300多个人，为什么就找我一个？啊，重视，对不对？你喝酒不去？好家伙，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，也是老规矩，我和厂长约好了，他一挠头我就喝，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，挠起来没完没了，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，憋不住了，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，嚯，一片大森林呢。好多鸟在头上飞，我妈实在受不了，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。等我回来，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！您猜怎么着？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。没办法，擦吧，越擦越花，实在没办法，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。笑。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，可厂长谁陪啊？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？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？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，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？这是什么？ 给我！ 你起来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我这心里空空的，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。妈，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。 来来来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 怎么回事？ 只有你微笑，才有我呼吸；只有我呼吸，才有你喘气。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？你、 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，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。 不是他写的，谁写的？我写的。 就是你写的。 你放！你胡说！ 是你写给我妈的。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？ 你老不回家，老不回家，我就问妈妈，妈，爸爸老不回家，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？妈妈说不，爸爸爱我们，爱这个家。你看，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。就是这封信，我一直带在身上，都没舍得还给妈妈。 孩子。 真对不起，这事儿都怨我。 对不起，老师，让您看笑话了。行。 孩子，你这篇作文写出来，一定能得全班第一。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！ 我说，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？ 爸爸，我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。 孩子，来。 爸。 儿子，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，是爸爸不好，爸爸对不起你。孩子，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，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，对不起啊。好，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，陪你写作业，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，怎么样？ 拉钩 拉钩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。 还笑呢，臭小子，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。快去呀、啊、爸，你妈叫顺嘴了。 家庭和睦， 老少皆宜，快乐合家欢。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都说这孩子是家庭关系的纽带，这话啊一点都不假。可要是这个纽带啊太拧巴了，那被拴在一块的各位家长可就辛苦了。在老何他们家呀，这欢欢又一次成了一家人话题的中心。 妈妈，刚才我在看天气预报，但我看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泥石流、台风、冰雹和海啸的区别在哪儿，不都是自然灾害吗？ 这给你举个例子哈，泥石流呢就好比你哭的时候眼泪鼻涕交替着往下流的样子，台风嘛就是你爸爸喝醉酒的时候在家里手舞足蹈跳舞那样子，冰雹就是我生气的时候用拳头在你爸背上捶打的样子，明白了没？ 那海啸呢？ 海啸就是每当爷爷看见你爸爸凶你时候教训你爸爸的样子。 啊，我明白了，爷爷，那我们家就是一天一次泥石流，一周一次台风，半月一次冰雹，一个月一次海啸。 这孩子瞎说什么呢？ 爸，佳佳，你们这是教欢欢学什么呢？家长是孩子的镜子，可不能乱教啊。 就你能，你懂，孩子今天又挨老师批了，还不是你教的？ 还怎么怨上我了？欢欢，老师为什么批评你啊？ 老师问我二乘三等于几，我说等于六。 这不答得挺好的吗？ 老师又问我三乘二等于几。 多此一问，这和刚才的问题有什么区别？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，然后就挨批评了。 我说什么来着？你看看这是不是你的影响啊？自个儿都不像样子，他怎么教育孩子？就跟那王子腾铁背程六一表演的小品《望子成龙》似的，这家长连普通话都说不好，还带着孩子去报考主持人呢。 行，不跟这样，这儿还有一篇稿子，你再念一念。我提醒你啊，这是一个几年前的稿子了，注意语气、逻辑、重音啊。 本台消息，在巴以谈判会上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和平即将来临。 我提醒你注意断句，接着播。 本台接着播，在巴以谈判会上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还是胡说，对于和平我们等待的太久了。 那是几年前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，我看你是胡。就这样吧，这位家长啊，回去让孩子好好学习，别看哪行热闹就让他去凑这个热闹，将来会耽误前程的啊！我后头还有很多考生，接着要考试，下面进行。 问你思想呢？才艺表演呢？ 哎呀， 老师，我寻思你跟儿子待这么长时间了吧，你应该能知道他身上的优点呀、啊。我跟你说吧， 他还有什么优点啊？就这样打住了，带孩子回家走啊。 完了，没戏了， 没戏了。 别呀，导演，我第一次上才艺表演，还没考去，你咋又让我走了？ 不行，停！ 还要展示才艺？ 那 这孩子太执着了。这样，我时间很紧，老师给你半分钟的时间，抓紧展示啊！ 求快点！哎、 受不了，怎么这？早展示这个嘛，他个主持 儿子，哎，妈没白培养你。那老四 啊， 通过了吗？ 通过什么了？我打算把孩子推荐到民间艺术团去。 民间艺术团，干上文艺就行。哎，太监，啊不不，太好了。 您刚刚听到的这是王子腾、铁贝等人表演的小品，叫《望子成龙》的片段。刚才老何一家的这对话你也听见了。看来这欢欢呀，在成长中还真是有不少的烦恼。可是这成长的烦恼啊，也给家里带来了不少的快乐，风趣幽默，轻松快活。您说我没听够，那没关系啊，您再来一份带走，我们保证不收您这打包费。说到这儿啊，今天老何一家人的故事咱们就先听到这儿。节目啊，时间也到了，您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，最后为您送上一首孙燕姿的懒得去管，祝愿各位天天开心，咱们回见。 这天是下午两点半，我睡到自然醒，哦，你来按电铃，哦，该整理的还在原地，冰箱也冷清清，该怎么招待你？我摸口袋，只剩空白，而且事情比三块半，爱懒得去管，顺其自然，天空为你我而蓝，烦恼抛开，脑袋空白，糊里糊涂也不快，城市谁回来谁离去，没有一定规律，哦，在半夜吃个巧克力会胖个几公斤又有什么关系，在出门去忘了手机，心里很急，又发现钥匙还在家里，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